汉书卷27中之上，五行志第七中之上。经曰：修用五事，五事一曰貌，二曰言，三曰事，四曰听，五曰思。貌曰恭，言曰从，事曰明，听曰聪，思曰睿。恭作素，从作义，明作哲，聪作谋，睿作圣。修征曰素，时与弱，义时阳弱，哲时欲弱，谋时寒弱，圣时风弱。旧征曰狂，恒与弱，见恒阳弱，书恒欲弱，吉恒寒弱，貌恒风弱。传曰：貌之不恭，是谓不素，绝就狂，绝乏恒语，绝极恶，实则有扶妖，实则有归孽，实则有积祸，实则有下体生上之阿，实则有轻省轻降，为金立木。说曰：凡草木之类谓之妖，妖有妖胎，言上微，虫豸之类谓之孽，孽则牙孽矣，及六畜谓之祸，言其助也，及人谓之阿，阿病貌，言近身也，甚则异物生谓之省，自外来谓之祥，祥由真也，气相伤谓之利，利由邻利，不合意也。每一事云实则以觉之，言非必具至，或有或无，或在前或在后也。孝武时，夏侯始昌通五经，善推五行传，以传祖子夏侯胜、夏及许商，皆以教所贤弟子，其传与刘向同，为刘歆传独异。貌之不恭，是谓不素，素静也，内曰恭，外曰静。人君行己，体貌不恭，怠慢骄俭，则不能敬万事，实在狂意，故其咎狂也。上慢下暴，则阴气盛，故其乏常愚也。水伤白骨，衣食不足，则奸诡并作，故其极恶也。亦曰：民多背行，或形貌丑恶，亦是也。风俗狂慢，便捷易度，则为票轻奇怪之福，故有扶妖。水类动，故有龟孽。于意训为鸡，鸡有官具文武之貌，不为威仪，貌气毁，故有鸡祸。一曰：水碎鸡多死，即为怪，亦是也。上失威仪，则下有强臣害君上者，故有下体生于上之阿。目色清，故有轻省轻降。凡貌伤者并木气，木气病则金利之，冲气相通也。于意震在东方，为春为木也，兑在西方，为秋为金也，离在南方，为夏为火也，坎在北方，为冬为水也。春与秋日夜分， 寒暑平，是以金木之气亦以相变，故茂商则至秋阴长雨，炎商则至春阳长旱也。至于冬夏，日夜相反，寒暑疏绝，水火之气不得相并，故世商常遇，听商常寒者，其气然也。逆之，其疾曰恶；顺之，其福曰忧好德。刘歆茂传曰：有临虫之孽，阳或鼻阿。说以为于天文，东方辰为龙星，故为临虫。于意兑为阳，木为金所并，故至阳或，与常与同应。此说非是。春与秋气阴阳相敌，木病金盛，故能相并，唯此一事耳。或与妖阿降省同类，不得独异。史记成公十六年，公会诸侯于周，善襄公见晋厉公势远不高，告公曰：晋将有乱。鲁侯曰：敢问天道也，亦人故也？对曰：吾非古史，焉知天道？吾见晋君之容，待必祸者也。夫君子木以定体，足以从之，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。木以处意，足以布木。晋侯势远而足高，木不在体，而足不布木，其心必异矣。木体不相从，何以能久？夫何诸侯，民之大事也。于是乎观存亡，故国将无咎，其君在会，不言是听，必皆无辙，则可以知得矣。事远曰绝其意，足高曰弃其德，言爽曰反其信，听淫曰离其名。夫目以处意，足以见德，口以必信，耳以听明者也，故不可不慎。偏丧有咎，既丧则国从之。晋侯爽二，无事以云。后二年，晋人杀厉公，凡此属解茂不公之咎云。左氏传，桓公十三年，楚屈瑕伐罗，窦伯比送之，桓谓其御曰：莫敖必败，举止高，心不固矣。具见楚子以告，楚子使赖人追之，伏及莫敖行，遂无刺，且不设备。及罗，罗人军之，大败，莫敖亦死。西公十一年，周使内史过赐晋惠公命，受御堕，过归告王曰：晋侯其无后乎？王赐之命而堕于受瑞，显自弃也已，其何计之有？礼国之干也，敬礼之余也，不敬则礼不行，礼不行则上下昏，何以常事？二十一年，晋惠公卒，子怀公立，晋人杀之，更立文公。成公十三年，晋侯使细以起师于鲁，将士不敬。孟献子曰：细是其王乎？ 离身之干也，静身之基也，系子无基，且先君之四卿也，受命以求师，将社稷侍卫，而惰弃君命也，不亡何为？十七年，系氏亡。成公十三年，诸侯朝亡，遂从刘康公伐秦。成肃公受甚于社，不敬。刘子曰：“吾闻之曰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。是以有礼义动作威仪之责，以定命也。能者养以知福，不能者败以取祸。是故君子勤礼，小人尽力。勤礼莫如致敬，尽力莫如敦笃。敬在养神，笃在守业。国之大事，在祀与荣。祀有执繁，荣有受甚，神之大节也。今成子惰，弃其命矣，岂不反乎？”五月，成肃公卒。成公十四年，魏定公降苦成书，宁惠子相。苦成书傲，宁子曰：“苦成家其亡乎？古之为享祀也，以官威仪省祸福也。”故诗曰：“祀公其求，执酒思柔，非骄非傲，万福来求。今夫子傲，取祸之道也。”后三年，苦成家亡。襄公七年，魏孙文子聘于鲁，君登亦登。叔孙穆子相，趋近曰：“诸侯之会，寡君未尝后魏君。今吾子不后寡君，寡君为之所过，吾子其少安？孙子无辞，亦无圈容。”穆子曰：“孙子必亡，为臣而君，过而不圈，亡之本也。”十四年，孙子逐其君而外叛。襄公二十八年，蔡景侯归自晋，入于郑。郑伯享之，不敬。子产曰：“蔡君其不免乎？日其过此也。君使子展往涝于东门而傲，吾曰：犹将耕之。今还，受享而惰，乃其心也。君小国是大国，而惰傲以为己心，将得死乎？君若不免，必由其子。淫而不复，如是者必有子祸。三十年，为世子班所杀。”襄公三十一年，公薨。季武子将立公子仇。穆叔曰：“世人也，居丧也不哀，在妻而有家荣，是谓不度。不度之人，显不为患。若果立，必为季氏忧。”伍子弗听，卒立之。必及葬，三亦催，催任如故催，是为昭公。历二十五年，听禅公季氏，兵败出奔，死于外。襄公三十一年，为北宫文子检出令尹为之仪，言于魏侯曰：“令尹似君矣，将有他志，虽获其志，弗能终也。”公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诗云， 敬慎威仪，为民之责，令尹无威仪，民无责焉。民所不责，已在民上，不可以终。昭公十一年夏，周善子会于期，事下言徐，晋书相曰：“善子其死乎？朝有注定，会有表，一有贵，待有节，会朝之言，必闻于表注之位，所以昭事序也。是不过节贵之中，所以导容貌也。言以命之，容貌以明之，失则有缺。今善子为王官伯，而命事于会，事不登代，言不过步，貌不导容而言不昭矣。不导不恭，不昭不从，吾守气矣。”十二月，善成功卒。昭公二十一年三月，葬蔡平公。蔡太子朱失位，位在碑。鲁大夫送葬者归告昭子，昭子叹曰：“蔡其亡乎？若不亡，弑君也必不忠。”诗曰：“不懈于位，民之忧计。今使即位而敌卑，身将从之。”十月，蔡侯朱出奔楚，谨魏书和诸侯之大夫于敌权，将以成成州。魏子立政，魏彪熙曰：“将见天子而意未已令，非义也。大事干预，必有大咎。晋不失诸侯，魏子岂不免乎？”是行也。魏献子属意于韩简子，而田于大陆，焚烟而死。定公十五年，朱隐公朝于鲁，执玉高，其容仰，公受玉卑，其容俯。子贡观焉曰：“以礼观之，二君者皆有死亡焉。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。将左右周旋，进退俯仰，于是乎取之。朝祀丧荣，于是乎观之。今正月向朝，而皆不度，心已亡矣。家事不体，何以能久？高仰交也，卑俯替也。交尽乱，替尽急。君为主，其先亡乎？”数征之恒宇，刘歆以为春秋大禹也，刘向以为大水。隐公九年三月癸酉，大禹震雷，庚辰，大禹雪。大禹遇水也，震雷也。刘歆以为三月癸酉于历数春分后一日，是震殿之时也，当禹而不当大禹，大禹常禹之法也。禹使震殿八日之间而大禹雪，常寒之法也。刘向以为周三月，今正月也，当遇水，雪杂雨，雷电未可以发也。既已发也，则雪不当复降，皆失节，故谓之易。余意，雷已二月初，其卦曰豫，言万物随雷出地，皆易豫也。以八月入，其卦曰归昧，言雷复归， 入地则孕育根该，保藏蛰虫，避盛阴之害；出地则阳长花实，发阳引伏，宣盛阳之德。入能除害，出能兴利，人君之相也。是时，引以地还右，待而设立。公子辉见隐居位已久，劝之遂立。隐既不许，辉惧而易其辞，遂与桓共杀隐。天见其将然，故正月大遇水而雷电，是阳不避阴，出涉危难而害万物。天界若曰：为君失时，贼地佞臣将作乱矣。后八日大遇雪，阴渐渐细而盛阳，篡杀之祸将成也。公不误，后二年而杀。昭帝始元元年七月，大水雨，自七月至十月。成帝建始三年秋，大雨三十余日。四年九月，大雨十余日。左氏传闵公二年，晋献公使太子申生率师，公一直偏衣，配之金爵。胡突叹曰：时是之征也，衣身之章也，配忠之奇也，故敬其事则命以始，服其身则义之纯，用其忠则配之度，今命以十足，必其事也，亦以盲服，远其功也，配以金爵，弃其忠也，服以远之，食以避之，盲粮东杀，金寒绝离，胡可视也。梁与子养曰：率师者受命于庙，受甚于社，有常福矣。福祸而盲，命可知也，死而不孝，不如逃之。罕疑曰：盲其无常，今绝不复，君有心矣。后四年，申生以禅自杀，尽服妖也。左氏传曰：郑子臧好聚玉官，郑文公恶之，使盗杀之。刘向以为尽服妖者也。亦曰：非独为子臧之身，亦文公之戒也。初，文公不理晋文，又反天子命而伐华，不尊尊敬上。其后晋文伐郑，击亡国。昭帝时，昌邑王贺迁中大夫之长安，多置侧柱官，以赐大臣，又以冠奴。刘向以为晋服妖也。时王贺狂悖，闻天子不遇，亦列驰骋如故，与邹奴宰人游居于隙，骄慢不敬。官者尊服，奴者贱人。贺无故号作非常之官，报尊相也。以冠奴者，当至尊，坠至贱也。其后帝崩，无子，汉大臣征贺为嗣，即位狂乱无道，附录贱者夏侯胜等。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。贺为王时，又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，此伏妖，亦犬祸也。 贺以问郎中令公遂，遂曰：“此天界，言在侧者尽冠狗也，去之则存，不去则亡矣。”贺继废数年，宣帝封之为列侯，复有罪，死不得治后，有犬祸无尾之效也。经房易传曰：“行不顺，绝救人奴官，天下乱，必无敌，妾子败。”又曰：“君不正，臣欲篡，绝邀狗官出朝门。”成帝洪家永始之间，号为微行出游，选从七门郎有才力者及司奴客，多至十余，少五六人，皆白衣坦泽，带持刀剑，或乘小车，御者在阴上，或接济，出入市里郊野，远至旁县。时大臣车骑将军王殷及刘相等朔以切见。古永曰：“亦称得臣无家，言王者臣天下，无私家也。今陛下弃万圣之至贵，乐家人之见识，掩高美之尊称，好匹夫之卑字，重聚票卿无义之人，以为私客，置私田于民间，许私奴车马于北宫，朔去南面之尊，离深宫之故，挺身独与小人臣夜相随，污及罪宝利民之家，乱服共坐，混淆无别，民免顿乐，昼夜在路，点门户奉宿卫之臣，执干戈守空宫，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，即数年矣。昔国公为无道，有神将曰：‘赐儿土田，言将以庶人守土田也。’诸侯孟得土田，为失国祥，而况王者续私田财物，为庶人之事乎？”左氏传曰：“周景王时，大夫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，刘相以为见雌祸也。是时王有爱子子昭，王与宾起阴谋欲立之，田于北山，将因兵众杀嫡子之党，未及而崩，三子争国，王室大乱。其后宾起诛死，子昭奔楚而败。”经房易传曰：“有始无终，绝邀雄鸡自啮断其尾。”宣帝黄龙元年，未央殿鹿陵中雌鸡化为雄，毛衣变化而不明，不降无惧。元帝初元中，丞相府史家雌鸡府子见化为雄，官居名将。永光中有现雄鸡生角者，经房易传曰：“雌之食，之食者当死，房以为己之食，恐当之。”刘相以为房失鸡瞻，鸡者小畜，主私食，起居人，小臣执事为政之相也，言小臣将秉君威以害政事，有时贤也。敬宁元年，时显弗孤，此其孝也。”亦曰：“时显何足以当此？昔武王伐殷，至于牧野， 释师曰：古人有言曰，聘鸡无尘，聘鸡之尘为家之所。今殷王纣为父言用，由是论之，黄龙出源永光畸变，乃国家之瞻，非后相也。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，立为太子，非王晋女也。黄龙元年，宣帝崩，太子立，是为元帝，王妃将为皇后。古世岁未央殿中雌鸡为雄，名其瞻在正宫也，不明不降无惧，贵始蒙而尊未成也。指元帝初元元年，将立王皇后，先以为婕妤。三月癸卯，致书曰：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进为阳平侯，为特进。丙午，立王婕妤为皇后。明年正月，立皇后子为太子。故应试，丞相府使假雌鸡为雄，其瞻即丞相少史之女也。府子者，名以有子也。官居名将者，尊以成也。永光二年，阳平请侯晋薨，子奉嗣侯，为侍中卫尉。元帝崩，皇太子立，是为长帝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以后帝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领尚书事，上伪政，无所与。王室之权自奉起，故于奉始受爵位时，雄鸡有角，名士作威，专君害上威国者，从此人始也。其后群帝世权，以至于莽，遂篡天下。即位五年，王太后乃崩，此其孝也。经房易传曰：贤者居明夷之事，知时而伤，或重在位，绝腰鸡生角，鸡生角食主毒。又曰：妇人专政，国不敬，聘鸡雄名，主不容，故房以为己意在瞻中矣。成功七年正月，西蜀食交牛角，改补牛，又食其角。刘相以为晋清祥亦牛祸也，不敬而垢冒之所至也。昔周公治礼乐，成周道，故成王命鲁交祀天地，以尊周公。至成功时，三家始专政，鲁将从此衰，天悯周公之德，痛其将有败亡之祸，故于交际而献戒云：蜀小虫，性盗窃，昔诱其小者也；牛大畜，祭天尊物也；角兵相，在上君威也。小小西蜀，使至尊之牛角，想祭事，乃陪臣盗窃之人，将执国命，以伤君威，而害周公之嗣也。改补牛，西蜀又食其角，天重与之也。成功怠慢昏乱，遂君臣耕植于晋，至于襄公，晋为臭梁之会，天下大夫皆夺君政。其后三家逐昭公，卒死于外，积绝周公之嗣。董仲舒以为 西蜀食郊牛，皆养生不仅也。经房易传曰：祭天不慎，绝邀西蜀聂郊牛角。定公十五年正月，西蜀食郊牛，牛死。刘向以为定公之祭事逐昭公，罪恶如彼，亲用孔子为家谷之会，其人来归运欢归阴之田，圣德如此，反用季桓子淫于女乐而退孔子，无道甚矣。诗曰：人而无义，不死何为？是岁五月，定公薨，牛死之应也。经房易传曰：子不子，蜀食其郊牛。哀公元年正月，西蜀食郊牛。刘向以为天意急急于用圣人逐三家，故复献戒也。哀公年少，不亲见昭公之事，故见败亡之意，已而哀不悟，身奔于月，此其孝也。昭帝元凤元年九月，焉有皇叔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，王往视之，蜀舞如故。王使吏以酒抚辞，蜀舞不休，一日一夜死。晋黄祥时，燕腊王旦谋反将死之相也。其月发觉伏孤，经房易传曰：诸不圆情，绝邀蜀五门。成帝建始四年九月，长安城南有蜀贤黄蒿百叶，上民种百及榆树上为巢，同百尤多。巢中无子，皆有甘蜀史数十。使一臣以为恐有水灾，蜀盗窃小虫，夜出昼匿，仅昼去学而登木，想见人将居显贵之位也。同白魏司后园所在也。其后赵皇后自微贱登至尊，与魏后同类。赵后终无子而为害。明年有冤坟巢，杀子之意也。天象仍现，甚可畏也。亦曰：皆王莽窃位之象云。经房易传曰：臣思路罔蔽，绝邀蜀朝。文公十三年，大事屋坏，近金立木，木动也。先是冬，西宫薨，十六月乃作主。后六月，有及第于太庙而至西宫，春秋讥之。经曰：大事于太庙，即西宫。左氏说曰：太庙，周公之庙，享有礼义者也，祀国之大事也。勿其乱国之大事于太庙，故言大事也。即登也，登西宫于闵宫上，逆祀也。昔虽闵之庶兄，常为闵臣，臣子一立，不得在闵上。有魏三年而及第，前后乱贤父圣祖之大礼，内为貌不公而狂，外为言不从而谏。故是岁自十二月不语，至于秋七月。后年若是者三，而太室屋坏矣。前堂曰太庙，中央曰太室。屋 其上崇屋尊高者也。相鲁自是灵仪，将挥周公之祀也。古梁公羊经曰：世事鲁公伯禽之庙也，周公称太庙，鲁公称世事。大事者侠祭也，即西公者先米后足也。景帝三年十二月，吴二城门自清，大船自覆。刘向以为晋金立木，木动也。先是吴王弼以太子死于汉，称疾不朝，因与楚王务谋为逆乱，城由国也。其一门名曰楚门，一门曰鱼门。吴帝以船为家，以鱼为食。天界若曰：以楚所谋，倾国富家。吴王不悟。正月，与楚俱起兵，身死国亡。经房易传曰：上下贤备，绝腰城门坏。宣帝时，大司马霍禹所居地门自坏，使与内不顺，外不敬，见戒不改，足受灭亡之诛。哀帝时，大司马董贤地门自坏，时贤以私爱居大位，赏赐无度，骄慢不敬，大失臣道，见戒不改。后贤夫妻自杀，家喜何朴。传曰：言之不从，是谓不义。绝旧见，绝伐衡阳，绝吉忧，实则有失妖，实则有戒虫之孽，实则有犬祸，实则有口舌之阿，实则有白省白祥，为木立金。言之不从，从顺也，是谓不义，义至也。孔子云：君子居其事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为之，况其耳者乎？诗云：如条如堂，如沸如羹。言上号令不顺民心，虚华溃乱，则不能治海内，实在过差，故其旧见，见差也。刑罚妄加，群阴不复，则阳气盛，故其罚长阳也。汉伤白骨，则有寇难，上下俱忧，故其极忧也。君抗阳而暴虐，臣畏刑而浅口，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，故有失妖。戒虫孽者，为小虫有甲飞扬之类，阳气所生也。于春秋为中，今谓之黄，皆其类也。于意对为口，全以废手，而不可信。言气毁，故有犬祸。一曰：汉岁犬多狂死，即为怪，亦是也。及人则多病口喉开者，故有口舌阿。金色白，故有白省白祥。凡言伤者，病金气，金气病则木立之，其极忧者顺之，其福曰康宁。刘歆言传曰：时有毛虫之孽，说以为于天文，西方身为虎星，故为毛虫。史记周善襄公与晋细以细抽细制，齐国左语告鲁成公曰：晋将有乱， 三系其当之乎？夫系是晋之宠人也。三卿而五大夫，可以戒惧矣。高位食极颠，后位食蜡毒。今细薄之与犯，疏于既伐，犯则凌人，迂则污人，伐则掩人。有事宠也，而义之以三怨，其谁能忍之？遂齐国子亦将欲焉，立于淫乱之国，而好进言以招人过，怨之本也。唯善人能受进言，其其有乎？十七年，晋杀三系；十八年，齐杀国佐。凡此属，皆言不从之咎云。晋穆侯以条之意生太子，名之曰求。其弟以千亩之战生，名之曰成师。师弗曰：“义哉，君之明子也！夫明以致义，义以出礼，礼以体正，正以正民，是以正诚而民听，义则生乱。”家偶曰佩，怨偶曰求，古之命也。今君命太子曰求，帝曰成师，使赵乱矣，凶其替乎？即求四立，是为文侯。文侯卒，子昭侯立，封成师于屈沃，号桓叔。后晋人杀昭侯，而纳桓叔不克，复立昭侯子孝侯。桓叔子严伯杀之，晋人立其弟鄂侯。鄂侯生哀侯，严伯子武公复杀哀侯及其弟，灭之，而代有晋国。宣公六年，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，伯廖告人曰：“无德而贪，其在周易封之离，弗过之矣。”见一岁，郑人杀之。襄公二十九年，齐高子荣与宋司徒见晋智伯，辱其相礼。宾出，辱其欲智伯曰：“二子皆将不免，子荣专，司徒耻，皆吾家之主也。专则素疾，耻将以其利弊，专则人时避之，将疾矣。”九月，高子出奔焉。襄公三十一年正月，鲁穆叔会晋归，告孟孝伯曰：“赵孟将死矣，其与偷不似民主，且年未盈五十，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，弗能久矣。若赵孟死，为政者其韩子乎？吾子何与季孙言之？可以树善，君子也。”孝伯曰：“民生几何，谁能无偷？朝不及夕，将焉用树？”穆叔告人曰：“孟孙将死矣，吾欲诛赵孟之偷也，而又甚焉。”九月，孟孝伯卒。昭公元年，周使刘定公老晋赵孟，因曰：“子卞冕以临诸侯，何以远击与公而大庇民乎？”对曰：“老夫最立事据，焉能续远？吾柴偷食， 朝不谋夕，何其长也。刘子归以喻王曰：燕所谓老将至而冒疾之者，其赵孟之谓乎？为晋正卿以主诸侯，而柴于利人，朝不谋夕，弃神人矣。神怒民叛，何以能久？赵孟不复年矣。是岁，秦景公帝后子奔晋。赵孟问秦君何如，对曰：无道。赵孟曰：亡乎？对曰：何谓？一世无道，国未爱也。国于天地有与利焉，不数世隐，弗能蔽也。赵孟曰：妖乎？对曰：有焉。赵孟曰：其几何？对曰：真闻国无道而年古何熟，天赞之也，显不无忍。赵孟是印曰：朝夕不相及，谁能待吾？后子出而告人曰：赵孟将死矣。主民完岁而慨日，其余几何？冬，赵孟卒。昭五年，秦景公卒。昭公元年，楚公子为会盟，设伏离位。鲁叔孙穆子曰：楚公子美以君哉。亳州离曰：此行也，辞而假之寡君。正行人子语曰：假不反矣。亳州离曰：子孤忧子折之欲背惮也。子语曰：假而不反，子其无忧乎？齐国子曰：吾待二子民矣。陈公子昭曰：不忧何成？二子乐矣。谓其子曰：苟或知之，虽忧不害。退会，子与告人曰：其谓陈大夫，岂不免乎？国子待人忧，子昭乐忧，其子虽忧弗害。夫弗吉而忧，与可忧而乐，与忧而弗害，皆取忧之道也。太师曰：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三大夫赵忧矣，能无智乎？言以知物，其事之谓矣。昭公十五年，晋吉坛如州葬墓后，即除丧而宴。王曰：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，晋独无有，何也？吉坛对曰：诸侯之风也，皆受名器于王室，故能见一器。晋居深山，戎狄之羽林，百戎不暇，其何以献器？王曰：叔是其望诸乎？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，其反无愤乎？昔而高祖思晋之典籍，以为大政，故曰吉事。汝思典之后也，何故望之？吉坛不能对。宾出，王曰：吉甫其无后乎？数典而忘其祖。吉坛归以喻叔向。叔向曰：亡其不忠乎？吾闻所乐必足焉。今王乐忧， 若足以忧，不可谓终。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。于是乎以丧宾宴，又求遗弃，乐忧甚矣。三年之丧，虽贵岁服礼也。王虽服岁，宴乐已早，礼王之大经也。一动而失二礼，无大经矣。言以考典，典以制经，忘经而多言举典，将安用之？哀公十六年，孔丘卒，公累之曰：民天不调，不印以一老，比秉于一人。子贡曰：君其不莫于鲁乎？夫子之言曰：礼失则昏，名失则迁。失志为昏，失所为迁。生弗能用，死而累之，非礼也。称于一人，非名也。君两失之。二十七年，公殉于朱，遂死于越。树征之衡阳，刘向以为春秋大旱也，其下旱于季，谓之大禹，不伤二谷，谓之不禹。经房易传曰：欲得不用，滋味章，绝哉荒。荒旱也，其旱阴云不雨，变而赤，因而除，失出过时，滋味广，其旱不生，上下皆闭，滋味隔，其旱天赤三月，时有薄纱飞禽，上元求配，滋味见，其旱三月，大温无云，居高台府，滋味泛，阴亲阳，其旱万物根死，朔有火灾，树未于节，滋味见，其旱则勿枯，为火所伤。西宫二十一年夏大旱，董仲舒刘向以为齐桓既死，诸侯从楚，昔犹得楚心，楚来献节，是宋之职，外以强楚，抗阳失众，又作南门，劳民兴义，诸余汉不语，略皆同说。宣公七年秋大旱，是夏，宣与齐侯伐来。襄公五年秋大禹，先是宋于时奔楚，楚伐宋，取彭城以封于时，正叛于中国而复楚，襄与诸侯共为彭城，常正虎牢以御楚。是岁郑伯使公子发来聘，使大夫会吴于善道，外结二国，内得正聘，有抗阳动众之应。二十八年八月大禹，先是毕年进使荀吴，其使庆封来聘，是下诸子来朝，相有抗阳自大之应。昭公三年八月大禹，刘歆以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，犹有同心，居丧不哀，抗阳失众。六年九月大禹，先是举谋夷以二邑来奔，举怒伐鲁，叔公率师拒而败之，昭得入晋，外合大国 内获二邑，取胜邻国，有抗阳动众之应。16年9月大雨，先是昭公母夫人归氏薨，昭不妻，有大搜于比仆。晋书相曰：“鲁有大丧而不废搜，国不恤丧，不祭君也。君无妻容，不顾亲也，待其失国，与3年同瞻。”24年8月大雨，刘歆以为《左氏传》23年诸师成邑，还京鲁地，鲁袭取诸师，获其三大夫。诸人素于晋，晋人指我行人叔孙绰，世春乃归之。25年7月上新大雨，既新又雨，旱甚也。刘歆以为时后世与季氏有隙，有季氏之族，有淫妻为谗，使季平子与族人相恶，皆共赠平子。子家居谏曰：“谗人以君侥幸，不可。”昭公遂伐季氏，为所败，出奔齐。定公7年9月大雨，先是定公自降亲政，归而成中丞，二大夫率师为运。延公31年冬不雨，是岁一年而三筑台，奢侈不恤民。西公2年冬10月不雨，3年春正月不雨，夏4月不雨，6月雨。先逝者延公夫人与公子庆府淫，而杀二君，国人攻之，夫人殉于诛，庆府奔举。西公即位，南拜诸，东拜举，获其大夫，有抗阳之应。文公2年自10又2月不雨，至于秋7月文公即位，天子使叔服会葬，毛伯赐命，又会晋侯于期，公子遂如其纳币，又与诸侯盟，上得天子，外得诸侯，沛然自大，即西公主，大夫使专事。10年自正月不雨，至于秋7月。先是公子遂会4国而就政，楚使越交来聘，秦人归遂，有抗阳之应。13年自正月不雨，至于秋7月。先是曹伯、杞伯、滕子来朝，程伯来奔，秦伯使遂来聘。季孙行府成诸及运，2年之间5国屈之，内成2邑，抗阳失众。亦曰：“不与而5谷皆熟，亦也。”文公时，大夫使专盟会，公孙敖会诸侯，又会诸侯盟于垂垄，故不与而生者，因不出气而私自行，以向师不由上出，臣下作福而私自成。亦曰：“不与尽长阴之伐，君弱也。”惠帝5年夏，大旱，江河水少，溪谷绝。先是发民男女146000人成长安，是岁成乃成。文帝3年秋，天下旱，是岁夏， 匈奴右贤王寇侵上郡，找丞相灌婴发车骑士85000人一高奴，及右贤王走出塞。其秋，济北王兴居反，使大将军讨之，皆伏诛。后六年春，天下大旱，先是法车骑财官屯广昌，是岁二月复发财官屯陇西。后匈奴大入上郡云中，烽火通长安，三将军屯边，有三将军屯京师。景帝中三年秋大旱，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，是岁四将军征匈奴。元朔五年春大旱，是岁六将军众10余万征匈奴。元寿三年夏大旱，是岁伐天下故吏伐及上林，穿昆明池。天汉元年夏大旱，其三年夏大旱，先是二师将军征大渊环，天汉元年发哲民，二年夏三将军征匈奴，李陵莫不还。征和元年夏大旱，是岁发三府济士比长安城门，大搜使至巫谷。明年魏皇后太子拜。昭帝始元六年大旱，先是大鸿胪田广明征益州，曝师连年。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，东西数千里，先是武将军众20万征匈奴。神阙元年秋大旱，是岁后将军赵充国征西羌。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。左氏传晋献公时童谣曰：丙子之臣，龙尾浮臣，君服阵阵，取国之旗，唇之奔奔，天策吞吞，火中成军，国攻其奔。是时国为小国，解夏阳之恶，护虞国之助，抗衡于晋，有抗阳之节，失臣下之心。晋献伐之，问于卜衍曰：吾其计乎？衍以童谣对曰：克之。十月朔丙子旦，日在尾，月在侧，唇火中，必此时也。冬12月丙子朔，晋师灭国，国公丑奔周，周12月夏10月也，言天者以夏征。史记晋惠公时童谣曰：公太子耕葬系，后14年晋亦不昌，昌乃在其兄。是时惠公赖秦立得利，立而背秦，内杀二大夫，国人不悦，即耕葬其兄公太子身生而不敬，故失妖作也。后与秦战，为秦所获，历14年而死。晋人觉之，更立其兄重耳，是为文公，遂罢诸侯。左氏传文成之事童谣曰：渠之欲之，公出辱之，渠欲之语，公在外也，往馈之马，渠欲诸诸，公在干侯，争迁与如，渠欲之朝，远灾遥遥，仇府丧劳，宋府已交， 渠玉渠玉往歌来哭。至昭公时，有渠玉来朝，公公祭事，拜，出奔齐，居外野，赐干侯。八年死于外，归葬鲁。昭公明仇，公子宋立是为定公。元帝时童谣曰：井水溢，灭灶烟，冠玉堂，流金门。指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，北宫中井泉烧上，溢出南流。想春秋时先有渠玉之谣，而后有来朝之宴。井水阴也，灶烟阳也，玉堂金门至尊之居，想阴盛而灭阳，且有宫室之应也。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，至成帝封侯，为三公辅政，因以篡位。成帝时童谣曰：燕燕尾殿殿，张公子时相见，木门苍狼根，燕飞来啄皇孙，皇孙死，燕啄屎。其后帝为微行出游，常与富平侯张放俱称富平侯家人，过杨阿主作乐，见武者赵飞燕而幸之，故曰：燕燕尾殿殿，美好貌也。张公子为富平侯也，木门苍狼根为宫门同环，言将尊贵也。后遂立为皇后。帝昭仪贼害后宫皇子，足皆伏孤。所谓燕飞来啄皇孙，皇孙死，燕啄屎者也。成帝时歌谣又曰：邪径败良田，谗口乱善人，桂树花不实，黄雀巢起颠，故为人所羡，今为人所怜。桂赤色，汉家相，花不实，无祭祀也。王莽自谓黄，想黄雀巢起颠也。延公十七年冬，多迷，刘歆以为毛虫之孽为灾，刘向以为迷色青，尽清祥也。迷之为言迷也，改聘寿之淫者也。是时严公将取其之淫女，其相先现，天界若曰：勿取其女，淫而迷国。言不悟，遂取之。夫人既入，淫于二叔，终皆诛死。姬王社稷。董仲舒指略同，经房易传曰：废政作淫，大不明，国多迷。又曰：臣遂泥，绝旧国多迷。昭帝时，昌邑王贺闻人声曰熊，视而见大熊，左右莫见，以问郎中令公遂。遂曰：熊山野之兽，而来入宫室，王独见之，此天界大王，恐宫室将空，威王相也。贺不改悟，后卒失国。左氏传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，宋国人逐至狗，至狗入于华臣室，国人从之，臣惧，遂奔臣。先是臣兄岳为宋卿，岳卒，臣使贼杀岳家宰，遂救其妻。 宋平公闻之，曰：“臣不为其宗室事报，大乱宋国之政，欲逐之。”左师向虚曰：“大臣不顺，国之耻也，不如盖之。”公乃止。化臣抗暴失意，内不自安，故犬祸至，以奔亡也。高后八年三月，伏霸上，还过止道，见物如苍狗，即高后夜，忽而不见，卜之，赵王如意为祟，遂病夜伤而崩。先是高后镇杀如意，肢断其母戚夫人手足，却其眼以为人质。文帝后五年六月，其雍城门外有狗生角，先是弟兄齐悼惠王王后，帝分齐地，立其庶子七人皆为王，兄弟并强，有抗阳心，故犬祸现也。犬首玉，角兵相，在前而上相者也。犬不当生角，由诸侯不当举兵向京师也。天之借人早矣，诸侯不悟。后六年，吴楚叛，济南、胶西、胶东三国应之，举兵至齐，齐王有以成守，三国为之，毁汉破吴楚，因诛四王。故天狗下梁而吴楚攻梁，狗生角于齐而三国为齐，汉卒破吴楚于梁，诛四王于齐。经房易传曰：“执政师下将害之，绝邀苟生角，君子苟免，小人献之，绝邀苟生角。”景帝三年二月，邯郸苟与至交，悖乱之气，尽权使之祸也。是时赵王遂悖乱，与吴楚谋为逆，遣使匈奴求助兵，卒服其孤。犬兵革失众之瞻，使北方匈奴之相逆言失德，交于异类，以生害也。经房易传曰：“夫妇不言，绝邀苟与使交，自谓反德，国有兵革。”成帝和平元年，长安男子石梁、刘殷相与同居，有如人状在其室中，击之为狗，走出去后，有数人披甲持兵弩至梁家，梁等格击，或死或伤，皆狗也。自二月至六月乃止。洪家中，狗与至交。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，王子昭以成周之宝归陈于河，既已获神助。贾诩今人得之和尚，因不宁取将卖之，则为食。是时王子昭篡天子位，万民不向，号令不从，故有欲变，仅白祥也。癸酉入而甲戌出，神不祥之宴云：“欲化为食，贵将为贱也。”后二年，子昭奔楚而死。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，郑克从关东来，至华阴，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，知其非人， 道住址而待之，遂至。持璧与客曰：“为我为稿持君。”因言：“今年祖龙死，忽不见。”正客奉璧，即始皇28年过江所陈璧也，与周子昭同应。是岁，始允于东郡，民或客其实曰：“始皇死而地分。”此皆白降，抗阳暴虐，号令不从，孤阳独治，群阴不复之所治也。一曰：“始阴类也，阴持高洁，臣将威君，赵高李斯之相也。始皇不畏戒自省，反一灭其旁民，而凡烧其实。是岁始皇死，后3年而秦灭。”孝昭元凤3年正月，泰山莱芜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，民视之，有大石自立，高丈5尺，大48围，入地深8尺，3尺为足。石立处有白屋数千及其旁。虽梦以为使阴类下民相。泰山代宗之月，王者异姓告代之处，当有数人为天子者。梦作伏诸经房异传曰：“父崩来无咎，自上下者为崩，决应泰山之时颠而下，圣人受命人君鲁。”又曰：“实力如人，数世为天下雄，立于山同姓，平地异姓，立于水圣人，于泽小人。”天汉元年3月，天遇白毛。3年8月，天遇白狸。经房异传曰：“前乐后忧，绝邀天遇雨。”又曰：“邪人进，贤人逃，天遇毛。”史记周威烈王23年，九鼎震，金震木动之也。是时周氏衰微，行众而虐，号令不从，以乱金器。鼎者宗庙之宝器也，宗庙将废，宝鼎将迁，故震动也。是岁晋3卿韩魏赵篡晋军而分其地，威烈王命以为诸侯，天子不恤同姓而绝其贼臣，天下不复矣。后3世，周至得坐于秦，其后秦遂灭周而取九鼎，九鼎之阵木立金，失众甚。成帝元延元年正月，长安张城门门母自亡，函谷关次门母亦自亡。经房异传曰：“积而不损滋味态，绝灾水，绝救母亡。”邀辞曰：“官动母妃，辟为无道臣为妃，绝救乱臣谋篡。”故古永对曰：“张城门通陆寝之路，函谷关据山东之险，城门关守国之固，故将去焉，故母妃也。”